不过他的表情渐渐淡定了下来。陈无敌平静道：“ 大姐，不好意思，我不是你那个版本的齐天大圣。” 年六元他们在篝火旁边都快笑傻了。等陈无敌回来后，大家谁也不忍心刺激他。之前陈无敌还说自己要找紫霞仙子来着，结果他现在突然给自己换版本了。齐天大圣还能换版本？这大概是陈无敌给自己留的最后一条退路吧。原本颜六元和任小苏寻思着紫霞可能是陈无敌给自己设置的情节之类的东西，结果现在紫霞亲自出马，徒手帮陈无敌斩断了七情六欲。就在此时，颜六元无意间看到外面的冰天雪地，正有一个人从夜色的雪中缓缓走来。难民们议论起来，他们没想到这时候竟然还有人从109壁垒的方向过来。还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呢，陈无敌他们就纷纷站起身了。颜六元兴奋地招手大喊：“ 哥，这边这边！” 虽然颜六元知道任小素肯定没事的，但只有见到了才能真的安心。对颜六元来说，没有任小素的地方就算活得再安逸也没什么用。当颜六元喊任小素的时候，原本一些没注意到任小素的人也都看了过去。之前难民们其实挺不解的，因为颜六元这些人明明有自行车，结果也不骑，偏偏推着自行车跟在人群里面，一点都不慌的样子。结果现在大家意识到，原来这群人不骑车尽快离开是在等人，只是这刚刚从外面冰天雪地走来的少年之前去了哪里？总归不会是刚从壁垒里逃出来的吧？毕竟那座壁垒现在到处都是可怕的实验体，谁还能从那里逃出来呢？他们就是最后一波逃亡的人了。忽然间，有个女孩发现自己竟然认识任小素，这不是考试的时候故意坑她成绩的坏批吗？女孩正是期末考试时坐在任小素身后的黎墨，她考完试后去任小素班里想报仇来着，结果根本没躲到任小素。而且当时高三七班那群学生说话很气人，竟然说堵住他不让他报仇，其实是在保护他。此时他在难民之中看到任小素从荒野上走来，不知怎么的，他忽然觉得那些学生说的话可能是真话，而不是为了故意气他。任小素从人群中走过，他知道许多人都在看他，但他并不是特别在意这个。他就在这冰天雪地里走了不知道多久，还差点迷路了。不是他在荒野上的生存本领差，而是这他妈下着大雪，连个参照物都没有，能找到颜六元他们，完全是依靠自己的方向感足够强。之前真的应该早点反应过来，让杨小锦他们捎自己一程，不然哪有这个麻烦呀？任小素坐在篝火旁边，颜六元立马给他递来烧好的热水，还有煮好的粥。 哥，女儿国国王救下来了吗？ 任小素愣住了。 女儿国国王是谁？ 颜六元乐呵呵笑道：“ 小锦姐姐啊。” 等等，什么时候杨小锦都成女儿国国王了？他看向陈无敌：“ 你给起的外号吧，没事别乱讲啊。” 陈无敌傻笑道：“ 嘿嘿，只有起错的名字，哪有叫错的外号？” 这时颜六元憋笑把刚才紫霞的事情给任小素说了一遍，任小素也乐了。 无敌，以后还找紫霞不？ 陈无敌愣了一下， 紫霞是谁？ 得，这就把紫霞给忘了，自己还能升级版本真是厉害了。话说你之前可一直说要找紫霞来着。 陈无敌认真道：“ 师父，我是精神病又不是傻子。” 任小素琢磨着这句话，愣是半天都没琢磨出有啥区别来。此时忽然有个老太太牵着一个孩子走了过来，任小素回头看了一眼，心说对方如果是想烤烤火啥的，自己这边就给人家腾个位置，毕竟这天气确实冷，对方又是老人又是小孩的。结果老太太来到他们身边，忽然对任小素说道：“ 你们应该主动把食物给老人和小孩分一下，我观察你们很久了，结果一群青壮年一点尊老爱幼的美德都没有，你们父母是怎么教你们的？” 任小素愣住了， 说实话，他没想到会有这样的转折。以前在集镇上的时候，谁也没有说过尊老爱幼这件事，毕竟流民们没工夫讲什么美德不美德的，所以他也没想过会有人这么理直气壮的来让他们把食物都分给老人孩子。这会儿入夜后，气温再次骤降，老人带着孩子确实非常不容易，如果这位老太太是寻求帮助要一点吃的，任小素真的会给，但对方这么说话，任小素就觉得有些别扭了。说实话，他都想不明白这样的人是怎么从壁垒里逃出来的。忽然间，那个小孩指着陈无敌头上的金箍说道： 奶奶，我要这个。 颜六元促狭解释道： 那个是拿不下来的。 我不管，我就要那个。 小孩子任性道。老太太看着陈无敌： 你头上那个发箍让我孙孙玩玩怎么了？大男人戴什么发箍呀？ 任小素差点被逗笑了。这时旁边的一个大姐说道： 你们这群大人怎么回事啊？让小孩子玩玩怎么了啊？ 说着，大姐从自己头上摘下一个发卡来递给那个小孩子： 来，婶婶这个发卡呀给你玩。 结果那小孩子一巴掌把发卡拍到了地上，哭了起来： 我不要你这个，我要他的。 任小素往篝火里面添了两根柴火，笑道： 趁我还忍得住，你们最好赶紧滚蛋，就这世道还敢对别人颐指气指，我觉得你们可能走不到下一个壁垒了。 老太太板着脸说道： 我是李氏旁支，现在虽然一座壁垒没了，但其他壁垒的李氏军队肯定很快就来救援我们，你别以为现在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滚。 任小素平静的。那个小孩子看着任小素平静的面容忽然害怕起来，他躲在老太太身后说道： 奶奶，咱们走吧，我害怕。 说吧，他拉着老太太往人群里躲去，仿佛想要离任小素远一些。只是老太太离开的时候还骂骂咧咧的，嘴里不干净。陈无敌疑惑道： 师父，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 明明自己也不占理，却偏偏搞得那么理直气壮，拿一句尊老爱幼倚老卖老。任小素叹息道： 哎，无敌，我知道你想当一个维护正义的英雄，但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心中都必有善意，那一定是你还没有见过所有人。 哥，咱们接下来去哪儿？ 往北走就是庆氏的地盘了，这些李氏治下的居民恐怕都不知道自己的方位呢，就算李氏真的有援军过来，他们也碰不到了。 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我们去88号壁垒。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88号壁垒， 颜六元愣了一下： 那是谁家的地盘？我们为什么要去88号壁垒？ 那边有熟人，去88号壁垒的话应该弄居民身份证什么的比较方便吧，还能送你去上学。 经历过庆镇、杨小姐、罗兰他们的聊天之后，任小素越发想通过学习去了解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倒是未必要上学了，但听杨小姐说88号壁垒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来着。 行，听你的。 颜六元说道。 不过88号壁垒在哪里？ 任小素突然像是遭遇了晴天霹雳一般。对啊，88号壁垒在哪儿？这年头各个财团连自己掌控区域的地图都很少向外公布，以至于大家对地理位置其实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通常大家形容壁垒就是前后左右上下南北这么形容，至于具体距离多少公里，到底在哪个准确的方位，那就不知道了。任小素寻思着，这壁垒其实就是一个硕大的联盟，也没个人弄份完整的地图出来吗？一个个财团防其他财团都跟防贼一样。当然他觉得各个财团内部可能会有比较详实的地图， 但都秘而不宣，这就导致任小素虽然打算去88号壁垒，却很尴尬地发现自己并不知道88号壁垒到底在哪儿。任小素想了半天， 问题不大，应该就是在北方，我们多走走应该就到了。 我怎么总觉得哥你说的也不是那么确定呢？ 严六元说道。他跑去跟旁边的江武问了问，结果发现江武也不知道88号壁垒在哪。按照杨小锦所说，88号壁垒与109壁垒之间隔了两个壁垒，总体路程长度应该在500公里到1000公里之内，这要是纯靠走路过去可能会比较费劲。寻常人一般情况下就算去另一个壁垒，最多也就是去相邻的那些，隔得太远了实在是过不去，只有财团才有能力进行这样的废土穿越，所以江吴不知道也很正常。 哥，咱们就这么蹬着自行车穿越1000公里？ 严六元想了想都感觉到绝望了。任小素想了半天， 要不到了下一个壁垒我们就找机会弄辆汽车开车去88号壁垒。 还弄辆汽车？哥你直接说抢一辆就好了，不用这么委婉。 现在庆氏的111壁垒距离我们最近，如果要打定主意抢车的话，我建议去111壁垒抢。 庆枕和罗兰应该正在回111壁垒的路上， 任小素琢磨道。 我感觉咱们最好还是别去111壁垒，毕竟那两人都是好战分子，跟他们接触太多不太好。 哥，你这么执着想去88号壁垒，你说那个熟人应该就是杨小锦吧？ 严六元忽然问道。 就你话多。 任小素瞅了他一眼。 早点睡吧，我们明天开始赶路，先往北走，遇到壁垒的话就在壁垒外的集镇短暂停留一下，打听好88壁垒在哪，我们就继续出发。 任小素总觉得自己现在还是离111壁垒的庆氏远一点比较好，离李氏也得远一点，不然李神坛复仇的怒火搞不好会烧到他们。想到那个李神坛，他忽然觉得那个从精神病院出来的青年此生唯一的生趣就是复仇了。然而就在此时，远方一声狼嚎平地而起，紧接着这空旷的荒野上狼嚎声此起彼伏着，声势惊人。原本有些已经睡着的难民忽然惊醒了，他们仓皇地看向周围，这怎么刚刚逃脱实验体的魔爪，这就又遇上了狼群？原来荒野上这么危险的吗？有人低声道： 你们看那边的山坡上。 所有人都看了过去，只见数百头硕大如野牛般的白狼就伫立在山坡上，静静地凝望着这边。这白狼的个头与壁垒人接受的教育完全不同，他们从课本上听说的狼可没有这么大。这些狼群要是冲进难民营地，恐怕今晚难民便要死伤大半，而且剩余的人也很难逃出狼群的追击。任小素沉默不语，他知道对方不会袭击难民营地，因为如果这些狼群会袭击营地的话，他们早就死在113壁垒逃难的路上了。只是他想不明白，这些狼群为何始终在跟着他们。任小素有一种直觉，狼群出现在这里正是因为他们这一小群人，而不是因为其他的难民。不过他也不能100%确定。可难民们并不知道这一切，他们看到狼群到来就已经起身仓皇继续向北逃窜了。任小素看到难民开始移动便说道： 先跟着大部队走。 任小素话音刚落，江吴就已经把有些还在睡觉的学生给喊了起来，大家也没问原因，反正任小素让走他们就走。一群人骑上自行车混在难民队伍的右翼，这里路并不坎坷，所以骑自行车逃命可比跑步轻松多了，体力的消耗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 不用骑得太快，与人群保持速度一致就行了， 任小素指挥道。严六元无意间转头就看到任小素坐在陈无敌自行车的后座上，正意气风发地指点江山。 哥你还不会骑自行车呢。 任小素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道。 我会骑了，只是车丢了。 那哥你骑车带着我吧。 任小素义正言辞道。 六元，你已经是个大人了，应该自己骑自行车了。 严六元感慨道。 哥，你是我见过最无耻的人，没有之一。 此时后面的江吴带着学生骑车跟在任小素他们的身后，他们一边骑车也一边感慨，跟着任小素果然能活得更久一些呀。忽然间有两个难民看到他们这些骑自行车的学生竟然主动过来抢车。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交通工具肯定可以跑得更快一些，而江吴的这些学生看起来明显很好欺负，于是便有人起了歹意。有两个难民直接抓住了学生的衣摆。 下去！ 说着他们便要把那个学生给推下车去。这时却见陈无敌忽然从自行车上跳了下去，仅仅只用了一步便跨到那两个难民面前。 齐天大圣面前岂容你们两个放肆。 刹那间陈无敌竟是一拳一脚将那两个难民给砸得向后飞起，有一人的腿都不自然地扭曲过去。陈无敌将自行车扶起来交到那个学生的手里。 小心一点，再有人抢车你就喊我。 那名女学生看着陈无敌呆呆道。 谢谢啊。 不用谢我，谢我师父。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谢谢啊。 不用谢我，谢我师父。 陈无敌大手一挥说道。此时只有任小素是最惆怅，他就是觉得陈无敌力气比较大，所以他坐在陈无敌后座上不会给陈无敌造成太多体力消耗上的负担。但他万万没想到陈无敌竟然跳车了。哐啷一声，任小素连人带车摔得人仰车翻。以任小素的身体素质，区区翻个自行车根本伤不到他。任小素拍拍身上的泥土和雪站了起来。 无敌啊，下次这种路见不平的事情呢你就交给我来做就好了，你把车骑好行吗？ 哦，好的师父。 陈无敌赶忙跑回来把自行车扶起来，继续骑着车子带任小素跟上了队伍。任小素回头看了一眼那山坡之上的狼群，只见这难民奔逃的场景并没有惊动他们，那些白狼站在雪中纹丝未动，似乎只是闲着没事过来看一眼的样子。可是任小素实在想不明白他们到底带着什么目的。陈无敌在前面一边努力骑车一边说道。 师父，为什么这世界上总有人想要伤害别人来达成自己的愿望呢？ 因为人性里的卑劣吧。 任小素漫不经心地回答。 那为什么还有人想要不劳而获呢？ 也是因为人性里的卑劣吧。 这时陈无敌忽然声音有点低落。 那师父你说我以后还打抱不平吗？坏人这么多，万一我救的人是坏人怎么办？ 任小素能感受到陈无敌心里的矛盾，似乎是他想要当英雄的想法有些动摇了。虽然任小素自己并不想当一个英雄，但他觉得陈无敌身上这个品质是可贵的。任小素对陈无敌耐心道。 你想救人的话还是可以继续救的，救完你发现他是坏人你再把他锤死就好了，简单不？ 嗯。 陈无敌用力地点头答应了。忽然间逃难人群里有人惊呼一声，一个女人大喊。 哎呀，有人抢东西了，大家帮帮我呀，他抢我包。 这时候任小素心中有了明悟，他先一步从自行车上面跳了下来。等他跳下来时便看到陈无敌已经冲了出去，自行车瞬间便处于无人驾驶的状态。任小素有点惆怅，自己还是得学自行车呀，老这么整也不是办法呀。 没过一会儿，陈无敌又捶翻一个人跑了回来。他看到倒在地上的自行车，还有点不好意思。 师傅，不好意思，我又忘记你在车上了。 没事没事。 连小素无奈地摆摆手。 不过这么多人，你可管不过来啊，这一件件小事管过去，怕是得累死吧。 而且这才刚开始逃亡，以后难民队伍里互相欺辱的事情恐怕会越来越多。 那就有一件管一件呗。 陈无敌为难道。 总不能不管吧。 大家又逃了一会儿，任小素忽然叫住其他人。 行了，不跑了，狼群没追过来，而且这狼群如果真追， 唯一的好处就是运动之后感觉不那么冷。逃命之后还得重新生火，重新捡干柴，有些人懒得再折腾，便直接躺到了雪地里。而颜六元则带着一群学生不嫌麻烦的重新把篝火生了起来，这是任小素要求的。在荒野的雪地里，哪怕你再冷再累，篝火必须要生，不然一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哥， 颜六元疑惑道，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狼群很奇怪啊？ 你也感觉到了？ 任小素好奇道。 是啊， 颜六元说道， 我总感觉那头狼王总好像在遥远地看着我，我仿佛能感受到他的目光似的。 这倒是让任小素没想到，因为他并没有感受到什么目光。夜深了，任小素看到周围人都睡了，便叮嘱守夜的陈无敌和颜六元小心一些，他要出去一趟。任小素也是带着心中巨大的疑惑朝荒野里走去，而他行走的方向就是刚才狼群出现的位置。雪已经很深了，灾变以后的冬天有些格外的寒冷，雪也格外的大。他一脚深一脚浅地朝荒野里走去，有些还没睡着的难民看到这一幕便愣住了。这时候竟然还有人敢独自往荒野里走。 是去上厕所吧？可能是吧，不过他之前好像就是独自一人从荒野上来的吧。你看他们那群人准备得多么充分，说不定他们早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一个女人把自己的脸庞裹在围巾里，偷偷地打量着任小素的背影。忽然间她身旁有人惊讶道， 你是方玉静？ 即便她将自己裹得很严实了，但仍旧有人认出了她。说话的人高兴道， 真的是方玉静啊，我是你的粉丝，本来听说你这两天要参加音乐节呢，结果没想到出了这事儿。 方玉静勉强地笑了笑， 都活着就好。 此时他再把目光转向任小素那边，却发现任小素已经越走越远了。任小素翻过一座小小的土坡，赫然看到狼群正在雪地里面嬉戏，几头母狼身边还带着十几头小小的狼崽子，那些狼崽子仿佛也不害怕任小素似的，遥遥打量过来。任小素不敢继续靠近，他担心这狼群暴起伤人。他只是想来看看这狼群到底怎么回事，但在他弄清楚之前，还没法确定这些狼群会不会把他当作猎物。狼群里壮硕的公狼都伫立在雪地里观望着他。此时狼群忽然让开，后方的狼王叼着一头还在滴血的硕大兔子走了过来。任小素站在原地没有动弹，他想看看这狼王打算干什么。黑刀在宫殿里蠢蠢欲动，发出嗡鸣声。那兔子看起来得有自行车轮胎那么大，也不知道吃什么长成这样。兔子肉乎乎的血液滴在雪里，任小素都能看到那血液在空气中冒着热气。只见狼王来到任小素不远处，将兔子放在了地上。任小素疑惑道， 给我。 但狼王并没有回应他，而是转身带着自己的族群离去了。任小素只能看着他们不断远去，这让任小素更加疑惑了，现在的狼群都这么和谐了吗？竟然还给人类送吃的。不过让他心惊的是，这狼群的数量好像更多了，这狼王 似乎在不断吸纳新的野狼进入这个族群。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大半夜的，任小素忽然独自走入荒漠，惊动了很多人。不管去干啥，光是有人敢这么独来独往，就已经让难民很惊讶了。要知道，外面还有狼群呢。而现在，任小素回来的时候，竟然还扛了一只硕大的兔子，这竟然是去打了下面。然而就是这恶劣的天气，竟然还有人出去打到了这么大一只兔子。狼王丢下兔子离去的时候，雪已经很深了。当时任小素便默默地看着狼王在雪地里开路，将最前方的雪踩平，而狼群则尾随在他身后，这样在雪地里走起来就会轻松许多。任小素不知道狼王丢给他一只兔子是几个意思，但总感觉有些怪怪的。回去路上，他发现了不少诧异的目光，但是任小素也不会跟他们解释这是狼群给的。到了他们的营地，颜六元好奇道：“ 哥，你自己去打了兔子吗？” 任小素压低声音：“ 狼群给的，这狼王好像对我们并没有什么恶意，现在暂时可以放心一些，起码不用担心狼群偷袭我们了。” 如果狼群有恶意，那么刚才一定是他们杀死任小素最好的时机，彼此之间的距离也不过是一个扑月的事情。不过任小素并没有急着吃兔子，大家都已经睡了，而且晚上也吃过了饭，肯定都不是太饿。旁边的难民们一个个都饿得眼冒绿光了，毕竟出来逃难这两天，有些人真的是什么都没吃，如果不是今天下雪，他们连水分都补充不了。不过这雪看起来白花花的，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干净。任小素觉得，可能明天早上一觉醒来，这些难民就要为随便吃东西付出代价了。这时候，身上还有点食物的难民是极少数人，而大部分难民则都饿着肚子。有人看到任小素扛回这么大一头兔子的时候，眼睛都快绿了。有人小声地窃窃私语着，仿佛在商量着什么事情。颜六元看了任小素一眼：“ 哥，最好早点杀鸡儆猴，让其他人断了念头。” 任小素抬头看了那些难民一眼：“ 找到始作俑者，直接杀掉。无敌，等会儿要是乱起来的话，你就保护好大家，我来杀人。” 说到杀人两个字，任小素面色没有丝毫的变化。忽然间，他发现江武也醒了。江武说道：“ 小素，有不用的武器吗？可不可以借我用用？” 江吴他们也带了不少食物，虽然现在难民看样子是被兔子给吸引过来的，但他们也有潜在的危险。不过江吴没有请求任小素也保护一下他们，而是找任小素借武器，试图自己保护自己。因为江吴带着学生有自己独立的篝火，所以双方看起来仍旧像是两批人一样。之前任小素也说了，到了荒野上，江吴他们得自救。任小素笑了笑，悄悄递给江吴一把枪。经过109壁垒仪式后，他收纳空间里捡来的枪械可真不算少，起码队里一人配一把是绝对够了。当初李氏财团军队在李神坛的冲击之下，可是死了不少军人，丢失了不少枪械。那个时候任小素就在现场。 江老师，你会用枪吗？ 任小素问道。江吴摇摇头：“ 不会。” 任小素又问道：“ 那你杀过人吗？”“ 没有。” 江吴再次摇摇头，不过他语气很快便坚定下来：“ 为了学生，我可以杀。”“ 要不你把枪给男生吧，我看那个叫王宇池的学生就挺坚强的，他可以锻炼一下。”“ 不行，他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不是杀人。我知道这世道这样保护他们也不好，但我知道很多人杀过人之后会性情大变，只要我还能保护他们一天，就不需要他们去承担罪孽。” 这时陈无敌在旁边正然道：“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任小素忽然对陈无敌说道：“ 有江吴这样的老师存在，你当英雄便有意义。” 此时 难民人群中间有人当先站了起来，朝任小素他们这边走来。任小素对颜六元笑道， 记住他们这几个人的长相。 难民们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任小素赫然发现连之前那位倚老卖老的老太太竟然也在人群之中。只是这一刻陈无敌的神情有些古怪。 师父，人群里有我救过的人。 之前有个汉子被人抢了外套，结果被陈无敌及时拦了下来。可现在那个汉子却伙同别人一起来对陈无敌他们进行抢劫。这下子任小素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见那群难民来到任小素他们面前说道， 你们肯定提前知道壁垒会出事吧，啊，这109壁垒出事是不是跟你们几个人有关系？ 怎么还得先给自己找道德制高点吗？ 任小素笑道， 壁垒会出事李氏财团知道，庆氏财团知道，杨氏财团也知道，可偏偏你们不知道。 大家面面相觑，他们这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件事情。但很快有人拔高了嗓门厉声道， 你们就这点人哪能吃那么多东西？而且你们带了那么齐备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帮助大家呢？ 说话间竟然有人过来动手，想要将那只硕大的兔子抬走。任小素冷笑着掏出手枪朝天上开了一枪，人群顿时愣住了。他们没想到任小素身上竟然还有枪。人群开始悄悄往后退去，有人还把其他人拽到自己面前。难民人群里的声音嘈杂起来， 不是我，好像是那个穿蓝衣服的。 蓝衣服慌张道， 不是我，你别乱说，我就说不要来你们非要过来。 行了，不用争了。 任小素平静下来， 我知道是谁。 他直接抬手朝碎钱牌那几个撺掇者开枪，短短两秒时间而已，那三名谋划者便被任小素从人群中一一找到并开枪杀死。人群开始尖叫着向后退去，他们不仅没想到任小素有枪，他们也没想到任小素会开枪。这就是乌合之众，做事之前没有目标，也不考虑后果，当真的出事时，一个人也能吓退他们一万人。之前陈无敌帮助过的那个汉子因为没有站稳便倒在了地上，人群从他身上踩踏而过，他却没有重新站起来的能力了。结果这时有人忽然低声喊道， 把那些学生抢了，他们没抵抗力。 大家重新把注意力放在了旁边江武等人的身上。难民们都知道江武他们身上也有食物。这一刻饿了两天的难民像是着了魔一样，听到食物两个字便疯狂地又朝江武他们冲了过去。因为之前大家注意过这个队伍，江武和任小素他们所在的队伍应该关系还不错，但总归有些隔阂，没看两支队伍连吃饭都是分开的吗？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但他们不明白，这只是江武想要自立自强，不想成为任小素他们的拖累而已。当人群冲向江武他们的时候，陈无敌便已经先一步跨了过去。毕竟师父交代过的事情，就算是千军万马，他也得把营地给守住。对此刻的陈无敌来说，面前的已经不是难民了，而是滔天的妖魔。在他的视野里，那些难民的一张张人脸都化作了黑烟，手足也变为了爪牙。可是还没等陈无敌来到江无面前的时候，他便看到江无毅然决然地举起手枪朝着人群开枪射击。那些扑向他的人纷纷面露惊愕，有人因为猝然中枪而倒下，倒下时还流露着不可思议的表情。死者心脏中枪后，血液从伤口反向溅射出来，硬是把江无白皙的脸颊给染得一片血红。只不过学生们看到这一幕并不是很害怕，反而觉得那一点点血迹犹如雪中的梅花。人群再次被枪声惊吓着后退，而江武始终举着枪喘息，仿佛呆住了一般。任小素在旁边看着这一幕，这世道已经逼得江武这样的好人都要开枪杀人了。小玉姐走过去从江武手中慢慢取下了手枪，只见这时江武才慢慢恢复了知觉。 小玉姐安慰道： 没事了，没事了。 任小素看向江武问道： 害怕吗？ 冰天雪地中，摇曳的橙红色篝火将江武的面容映衬得无比柔和。江武红着眼眶，转头看向任小素说道：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就在这一刻，任小素赫然发现江无身上的血迹全都不由自主地朝他手中汇去，最终结出了一只血色的梅花。一只梅花枝上只有一朵梅花，而那朵梅花花瓣的边缘锋利如刀。紧接着那梅花散落开来，五片花瓣围绕着江无上下飘飞，仿佛在保护他一般。若有若无的风在江无身中吹动着，江雾柔软的发丝也仿佛有了生命一般。任小素若有所思间朝江雾扔去一根枯柴，而那梅花瓣犹如有感知似的将那根枯枝给搅得粉碎。这下轮到任小素愕然了，他万万没想到这一枪之后江雾竟成了一名新的超凡者。学生们凑上前去欣喜地看向江雾，等学生们靠近时，梅花便重新回到了梅花枝上，宛如含苞待放似的。 老师，你以后也是超凡者了。 学生兴高采烈地说道。此时王富贵掏出自己的手枪来，这是任小素很久以前给他的手枪。他看着手枪，再看看正逃离的人群，陷入了挣扎之中。任小素没好气道： 跟枪跟杀人没有关系，纯粹是精神意志得到升华后的作用。 那我能升华一下吗？ 王富贵期待道，眼瞅着王大龙整天怀疑自己的血统，他也很想证明一下自己啊。任小素都被王富贵逗乐了。 哼，别想得乱七八糟的，又不是所有人都能成超凡者，就算不是超凡者也能过得很好啊。 此时那名人群已经躲得很远了，生怕任小素跟他们继续算账。直到这一刻他们才明白，在壁垒里管用的道德绑架和舆论的声音已经不再管用了。这里是废土荒野，不是壁垒。以前他们以为只要人多，只要敢闹，就一定能有结果。以前他们认为只要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别人就必须屈服。但荒野上并不是这样，任小素用枪声告诉他们，他们错了。既然大家都醒了，索性任小素直接将那头兔子给抛开烤了，也给大家尝尝荤腥。前段时间进入壁垒后，小玉姐才发现壁垒里的肉食也格外的贵，就算是蛋白合成肉也都贵得离谱，所以在壁垒里他们反而吃肉吃得少了。如今在荒野上，任小素有打猎的能力，自然可以多抓点野兽回来，把之前少吃的肉都给补一补。早些年的时候，任小素虽然也会打猎，但他的身体素质和能力限制了他打猎的目标，如今他就不用只盯着麻雀了。肥硕的兔子带着身上的肥肉往火上一架，任小素从收纳空间里拿出蜂蜜了，他在兔子肉上割出一条条的缺口，很快肉上的油脂便一滴一滴地往篝火里滴去。学生们在另一边馋得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但任小素没有开口说让他们吃，他们也就只能老老实实地看着。逃难的时候，江无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他们一切都要靠自己，不要寄希望于别人的帮助。忽然间，任小素笑道： 你们也过来吃吧。 学生们期待地看着江无。 可以吗，老师？ 江无笑着点点头。 去吧，记得说谢谢。 就这么一点烤肉，任小素一会儿的功夫就获得了40多枚感谢币，有些学生一口气说了好几声谢谢，每一次说的时候都是诚心的。任小素寻思着，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也太有礼貌了吧。 哈哈，多吃点多吃点。 一群人期待着围着篝火，任小素看着那些学生抱着膝盖坐在旁边，一个个咽着口水。他见表层的肉已经焦黄了，就先割下了一小块给大家分了分，结果学生们互相谦让着，自己只是切下一小块就递给了下一个人。不得不说，任小素觉得江无真的把他们教育得很好。 此时肉香味顺着风的方向朝难民那边飘了过去，难民们呆呆地坐在雪地上，却只能闻味儿。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其实他们这么多人如果团结起来，打一群野羊、野鸡、野鸭根本就不成问题。这些荒野上的生物没了人类制裁后都繁殖了很多，但是他们压根没 或者教我们用枪，我们也想靠自己的能力去弄食物，以后还要保护老师呢。 任小苏笑道， 你们老师只是想让你们好好学习，以后做做研究什么的，不比这个强吗？ 可我们不能总依靠别人。 任小苏看了江无意， 那行，明天就教你们。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 学生认真说道。这一轮又是二十多枚感谢币。任小苏忽然觉得自己决定带上这群学生简直是他最明智的决定之一了。此时难民里面有人小声问道， 哎，要不咱们去跟他们认个错 啊？能有用吗？ 有人疑惑道。 咱们这么多人都给他认错了，他还想怎么样啊？ 一个大婶说道。但最终也没人真敢去和任小素他们说什么，连说道歉的勇气都没有。只是有一波之前并没有参与他们抢兔子的难民，也与这群人离得远远的，生怕这群人被雷劈的时候劈到自己。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